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429集，鱼与尸体。乌沙问了一句，众人瞬间有被点醒了的感觉，摸着下巴若有所思。 这个嘛， 别说，没个十几二十年可能真的有难度。 也就是说，那些尸体是陆续沉下去的，很久以前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今天是吗？ 阿弥陀佛，我猜想啊，是有什么孽障在练些邪门歪道的功夫祸害生灵。 练功？ 乌沙摇头念佛，众人着急，大师关键时刻怎么不说了？林业火对众人一摊手， 得道高僧就这德性啊，他每次都说话说一半，然后就蹲着念佛去了，再问也没用，没办法。 众人都颇为无奈，果然其人脾气都怪啊。见乌沙大师沉浸在自己的三界之外了，众人只好都去看阴侯和天尊，总觉得他俩好像是知道点什么。天尊摸了摸下巴，看阴侯。 乌沙可能是想起来很多年前的武林了。 很多年前是多少年前？ 100年吧。那个时候江湖武林还在混战阶段，魔功邪功以及妖术十分盛行，不知何时开始练功都靠杀人了。 众人都皱眉，其实现在也有一些恶毒功夫都靠着杀人嗜血来练，十分残忍。公孙见众人越讲越深入，就带着小四子去和萧良去睡觉了，萧同海也去陪老婆了。很快草地上就剩下谈正经事的几人。 几位前辈是觉得有什么人利用北海失踪的那些士兵在练什么邪门功夫，所以内力才能高成这样是吗？ 那些士兵应该是陆续死的，最晚死的在最上边，所以你带回去的几具尸体公孙验尸之后发现是最近死的。可如果这些人都是最近死的，那些鱼不可能吃成那么大，一口吃不成个胖子嘛。乌沙不坚持吃100年也不会练成弹球神功。 乌沙正念佛的声音断了，嘴角一抽，扬起脸怨念地看着阴侯。 不要乱取名字，什么弹球神功？ 就是，明明是肉球神功。 是什么人在利用那个地方练功呢？附近有这样的高手？ 展昭突然想到了什么，戳了戳白玉堂。 会不会是杀害那几个皇子的神秘人？ 有可能。轩辕劫呢？会不会也有可能？ 有这个可能。 轩辕劫的功夫不是邪魔内力吗？ 没错，你们也感觉到了，轩辕劫无法很好地控制住自己的内力，但是他也没疯啊，而且控制自己的内力的能力在一点点进步。 哦，换句话说，轩辕劫不是要练高强的内力，而是要让内力稳定，他是想试着控制住自己的内力，并且最大限度地使用它。 难怪有三种不同的兵力变化，是轩辕劫内力的三个层次，而以他现在对自己内力的控制程度来说，应该只能成功地震碎和冻住冰河的一部分。 其他松散和介于松散之间的部分是他之前内力比较弱的时候造成的。我们之前考虑的一直都是那些士兵是同一时间跌落冰河的，可乌沙大师看到的鱼说明可能这些尸体已经积累了20年甚至更久。平均算一算，每次练功可能会用到几百个人，于是根本不需要震碎整条河的河面，有一小部分就够了。 如果真是轩辕劫，那他还让我们来查案？ 可是轩辕劫平时也看不出他心里想什么，别被他骗了才好。我们拿他当失心疯，说不定他拿我们当傻子呢。 从他的内力强弱来看，他目前只能成功的控制一半左右的内力，换句话说， 你和玉堂联手可以制住的。 那就好。可是皇宫内那个杀人的神秘高手又是谁啊？ 展昭总觉得心里不安，这事情如果是轩辕杰干的，再联系到他平日看着白玉堂那笑眯眯的慈父样子，不知怎么的，展昭浑身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不知道轩辕杰会不会另有目的。次日清晨，众人早早地起了床，赶到北海边境的冰河一带，却发现了一件惊人的事情，所有尸体都不见了，而且冰河也是融化了。原本彻底冻住的冰河，此时只有表面薄薄一层冰，下边是流动的河水，什么尸体一概全无，倒是的确有很多很多的大鱼，巨大的鱼群在冰层下边游动，有几条肚皮鼓鼓囊囊的翻着身，像是马上就要死了。白玉堂看到这场面就有些反胃，往一旁退了几步。 那么多尸体呢？ 公孙看赵普，赵普则是看欧阳和邹良。 邪了门了，前几天还在，我昨天明明看到的，怎么今天都没了？ 殷侯伸手摸了摸冰层， 可能是凌晨的时候有人用内力将冰连同冰里的尸体一起震碎了，震裂的尸块一部分沉了，一部分被冲走了，还有一部分被这些鱼吃进了肚子里。 赵普让邹良他们到下游捞一捞，不一会儿邹良回来了，手里提着个黑布袋子走到赵普身边。 你确定要看？ 众人都凑过来，出于好奇往他手里的袋子上瞄。赵普还没说话，公孙就扒开袋子看了一眼，摇了摇头。 都是手指头和眼珠子。 话没说完，展昭就觉得白玉堂快吐了，赶忙伸手帮他揉胸口。 哎呀，你怕脏，刚才就别凑过来看嘛。 白玉堂低头看着展昭一个劲儿揉他胸口的手，这猫感觉占便宜多过帮他顺气儿。正难受，阴侯和天尊突然进来，一人一手轻轻一拍白玉堂和展昭的肩膀。 你俩如果想知道这事情是不是轩辕杰干的，有个方法可以将他试出来。 要怎样试出来？ 如果是轩辕杰，那么他的内力现在正练到关键时刻，要是突然不练了，会有大麻烦。 比如说内力反噬什么呢？ 阴侯和天尊点头。 于是我们只要盯住他，如果他能一直不溜出去练功，就表示不是他做的，如果他偷跑了，那么就有可能是他干的了。倒是不难，不过前阵子轩辕杰刚刚离开过皇宫一段时间，跟下一次间隔有多久？ 短则十天，最多半个月，绝对不会超过半个月。 还要半个月呀。北海那鬼地方是真的不想再住了，好想回开封去。 萧同海派遣了一些士兵跟着邹良他们在冰河的下游捞了一下午，捞起了好多的尸骸还有衣物物品，原本上万的尸体最后只落得小山那么高的一大堆残渣，这场面实在有些触目惊心。萧同海皱着眉头看着赵普， 这些怎么处理呢？ 拉 去北海。 展昭和白玉堂几乎是异口同声，众人都看他俩，赵普点了点头，让人装车。负责装车的士兵一波一波的换，通常是装几下就跑去一旁蹲着吐一吐，感觉这辈子不会再吃肉了。 拉回去给轩辕杰，你准备怎么跟他说呀？ 就说我们赶到的时候尸体已经没了，就剩下些残渣，所以都带回来了。 毕竟是北海的官兵，死了也总得葬在故乡吧。 白玉堂又回头看了看河里那些大鱼，若有所思。 怎么了？ 大概是这种鱼长得丑吧，有些恶心的感觉。 话说螃蟹也好丑，但是很好吃。 猫，你不会是想尝尝啊？ 展昭笑了，一拍白玉堂的胸口。 当然不会去吃这东西，不怕吃出病来啊。 说完，展昭拽着白玉堂回去了。众人回到狼王堡，天色已接近傍晚了。虽然很想再住一段时间，但是毕竟还有正事要办，必须赶紧回去，所以赵普别过了萧同海。萧同海将拽着小四子依依不舍的萧良一脚踹给了赵普，让萧良好好跟赵普学打仗，好男儿志在四方，还有要给他妹子物色一个好妹夫。萧良摸着屁股腹诽， 哎呦，有病啊，还没断奶呢就想着找女婿的事儿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